我有个揸夜更的士嘅司机朋友讲咗个故事俾我听。朋友话呢个系佢嘅亲身经历。佢话揸的士就好似打麻雀咁，有时失惊无神就好旺好顺，但系有时就净系见到啲行家系咁上客，佢就鬼影都冇只。我朋友记得有一晚市面好静，停咗架车喺美孚，一心谂住等柯台叫车。嗰时大约半夜一点钟，等咗一阵，有个客喺货柜码头写字楼 call 车，佢覆咗个台就揸架的士过去，又唔使赶时间，个 order 仲有成20分钟时间。佢心谂，如果有人截车入葵涌就好啦，顺便可以做多转。佢沿途见到条路都有客截车，于是慢慢驶埋去啲客面前，但系啲客都好奇怪咁退后几步。我朋友以为啲客拣车坐，佢心谂算啦，做小转就直接入去货柜站接个客。去到写字楼楼下，个大堂灯火通明，等咗一阵就见到个女仔落咗嚟。佢见个女仔隔住个玻璃门装出嚟，见到我朋友个的士之后，望咗一阵就退翻入去接待处前面，企咗喺度等。我个朋友觉得奇怪，做咩唔上车呢？于是就 call 翻上台，叫 call 台通知个客，架车到咗，可以出嚟上车。call 台应咗机，几分钟之后，反而同我朋友讲，个客到咗大堂，个客话你架车有个客坐咗喺度，都未落车，所以佢就冇出去啦。我朋友吓咗一跳，问翻个台，我落咩客啊？call 台就话。个客话你架车有个女仔坐咗喺度，你都未落客，佢点上车啊？我朋友听完 call 之后，即刻望到后镜，真系有个女仔坐咗喺度。佢几时上车噶？点解我唔知嘅？唔怪得知，成晚都冇客截佢架车啦。原来有个不速之客坐咗喺度。呢次真系越穷越见鬼啦！今晚连车租都未揾够噶，大佬。唔知我朋友系咪惊过龙，反而个胆大咗，即时发穷恶，走咗落车，开咗尾门，好大声咁对住个车厢勾晒粗咁话：你同我落车！等咗一阵之后，闩翻个尾门，上翻车，望下到后镜，见冇人坐喺度，二话不说就即刻飞车翻出市区，知道今晚冇运行，就乜都唔理，即刻收工啦。收工回到屋企，佢先至谂翻起，其实好多次架车经过美孚桥，都突然感觉到架车变得好似好逼咁，个车厢又变到好冻，唔知系咪美孚桥有好多人兴想坐顺风车。其实只要唔影响佢做生意，佢都冇问题嘅。好似今晚咁样，就真系多得佢唔少啦。我朋友心谂，都系求翻啲护身符放喺架车度稳阵啲啦。 好，翻嚟。 Hello。 冬天长，我真系会将你哋，喂，观众，我真系会将你哋写俾我嘅嘢，我录咗去，然后播翻出嚟嘅。因为始终喺个 group 嗰度咧，未必个个睇噶嘛。 冇错。 系啦，咁我喺嗰个咩咯？ 同埋内容太多咧，即系会有时沉底咧。我先人同我都努力咧，会将佢挖翻出嚟噶啦，喺个底度都系啊。因为今日咧个内容比较紧凑啊，所以我哋都未必可以即时回应翻YouTube 同埋 Facebook 内容嘅。大家放心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嘅留言咧，我有 mon 住有睇住嘅，系啦。咁样就所以就要同即系我哋其实 Facebook 同 YouTube 嘅观众，我哋都重视嘅，冇错。咁样就阿 Thomas 啊 ，YouTube 入边嘅 Thomas 咧就话自杀有鬼影响。应该冇嘅，佢系做得唔开心嘅，只不过系佢自即系嗰位女士死咗之后，佢都好留恋嘅工作单位就不时出现，咁啱就俾小朋友睇到啦。 你要知道呢啲逢系人多做嘢咧，人事就好麻烦，佢未必系佢份工作令到佢唔开心咧。 人多就必有是非噶啦，每个地方都系噶啦。238 free song 话佛诞听鬼故，冇有怕。大神照住你 嗱咁你有冇去旺角一个同名嘅中心嗰度买衫噶？ 有啊，我细个时候成日去噶啦。我有个朋友诶，铺头都喺嗰边嘅。 吓，诶，系咪会入去厕所度试衫噶？ 唔会啊，唔会啊。个厕所基本上系我唔去乜滞嘅，因为成日都好多人。 佢嗰次咧就系、 是、 呢佢系嗰次咧就系两个买完件衫，即系佢同个朋友、嗯、又系嗰个做佢之前系帮诊所，后屘依家去做咗配药嘅、嗯、配药师啊嘛，咁咧就。佢哋嗰次咧就唔知點解佢哋去廁所換，可能人多啊間 boutique 唔係 boutique 啦 ，boutique 最緊要政治啊。 係啦，跟住咧就入咗去買衫，咁佢兩個一齊就去廁所。嗰日應該冇乜人啦，係晏晝啲時間嚟啊，人多佢都入廁所。 行一晏晝 係啦，咁佢兩個入廁所咁啊試衫啦，咁啊試下咧，跟住咧佢個朋友咧就一人一格，咁啊入去試啦。咁试嘅时候咧，就佢听到人问佢：，喂，你件衫啱唔啱你啊？麻麻地咯，OK 嘅第一件，不过第二件好啲咯。吓、啊，第二件好啲啊？我觉得第一件好啲喎。咁啊，咁我同佢倾完咁出嚟，是但啦。不过我两件都买得都 OK 嘅，咁啊出嚟啦。跟住佢个朋友同佢一齐出嚟嘅。跟住佢出嚟嘅时候，个朋友问：，我哋头先同边个讲嘢？佢你问我件衫啱唔啱，我鬼又同你讲嘢，你唔认得我把声嘅咩？佢话系，唔系你如果嗰把声。跟住咧，跟住两个打咗个突啦、 嗯， 即系佢又听到佢喺度同人讲嘢， 系 佢个朋友又听到有人问佢件衫 O 唔 OK？、嗯、跟住咧，就原来唔系个朋友问佢嘅，佢就第二个人问佢嘅，都算啦。咁佢好似你咁嘅，嗰日着短裤。 嗯 试完衫出嚟咧，佢好明显见到佢个脚瓜窿噶啦，有几个手指痕噶，黑色嘅。但佢唔痛噶，痛佢嗌咗啦。佢就之后就冇再喺嗰个地方度买个衫。 我都可以分享一次嘅经历嘅，都系嗰度嘅。咁头先我都有分享过，我有一位朋友啦。咁其实点解成为朋友咧，就因为成日帮衬佢。咁、就识咗佢，咁同埋佢先生嘅。 嗯 咁我可以透露一下咧，咁其实佢某一层啦，即系比较高啲嘅楼层啦。咁、佢有一次就收铺嘅时候比较夜啦，咁我又比较夜先走啦、嗯，我亦比较夜先走啦，同佢倾偈倾耐咗。咁、我走嘅时候，我突然间我固定向一个方向去新咩城嗰个方向嗰度落电梯咁 行前啲啫， 系啦，因为近地铁站啊、我记得嗰日好似有啲雨啊，仲要系咁，我如果行嗰边落地铁站，我咪唔使搭咯。一转过去嘅时候，突然间喺间铺头度望到，其实应该系眼尾睄到系有个小朋友咁样嘅影嘅。咁嗰下一下啦，因为你系。走嘅时候夜晚咁你係好轻松咁样慢慢行㗎嘛。咁、我通常我係听住歌咁我就会我咁样行㗎啦。咁、我通常会两边睄下咁样咁你行路都要睇路㗎係咪先应间人哋下面有个胶袋咁线到你摊腰冇轻㗎嘛嗰啲卖衫嘅地方。咁、突然间眼影佢见到个小朋友咁样影嘅。咁、我嗰下就吓一吓啦一拧转头望。见到佢个门口有个公仔毛公仔、小朋友玩嗰啲毛公仔摆咗个门口度，然后前面摆咗个香炉， 咁奇怪！ 我即刻吓到兜翻去我朋友嗰度，然之后佢问我：，喂，你做乜翻去？哇，你做乜事啊？面青好纯白嘅，跟住我话：，我可唔可以喺度留多一阵先啊？佢做咩事啊？我走嘅时候先同你讲啦，咁样。咁到即係定一定嘅时候我先同佢讲就话我有件咁嘅事啦。跟住佢就话唔奇啊咁样。咁佢其实佢话咁唔奇啊因为佢其实嗰时第一刻佢唔知嘅。佢就吓、有啲咁嘅事咁样佢唔因为佢行佢平时返铺头佢我諗佢唔係成日行嗰个方向啊所以佢冇留意。佢第一刻唔知嘅。咁佢行过去望一望个系咁样。咁然后就佢就讲咗好似讲一样嘢，我比较有印象系咪佢讲嘅咧？定系当日铺头入边有位客人讲嘅咧？就话入边其实铺头摆咗好多，佢哋系摆紧泰国嘢嘅。 咁我嗰下我就諗到啊，大家应该估到㗎啦，唔使讲㗎啦。咁我就自此之后呢，我去亲我朋友铺头呢，我就搵路行。 但佢冇话俾你听佢扮乜。 你有个公仔摆咗喺度，一个小朋友玩緊嘅公仔，仲要嗰一隻公仔係污糟到一个点係唔洗㗎喎。长期摆喺门口，仲要摆咗个香炉。你一间好铺头好地地，你唔会咁样样噶嘛？啱啱先？即系可能我见识少啦，系啦。 哇！我嗰日早几日喺嗰个墙嗰度咧，见到有一个开张，佢应该系拜紧四个，你唔知拜四个定拜咩？你有冇见过人用呢啲嘢拜神？ 用咩拜神？ 芽菜豆腐全部系拜阴嘢嘅， 拜鱼腩嘅嗰啲系， 全部系拜阴嘢嘅嘢嚟嘅，但系佢系开张。 通常唔系烧猪啊、鸡啊嗰啲噶嘛？ 唔系啊， 咁应该。 我但系佢嗰 大鬼， 但系佢嗰间系地产公司嚟喎。 系 佢门口摆晒佛经嘅，但系佢拜嗰啲唔系拜佛啲系供水供花，你唔用斋啦，系咪？ 系啊系啊， 佢唔食肉嘅，但系用呢啲嘅，咁我费事问佢啦。 佢咁样，即系佢拜嗰啲咁样嘅。素材，我觉得佢似系拜大鬼多啲咯。 系咯，仲系古，佢间铺古灵精怪， 完全系如兰你七月落街烧家衣嗰啲咁样嘅。 系啦，我就 配搭嚟 嘅，我就唔舒服嘅。经过间铺头，我又好，但我次去亲厕所要经过间铺头啊， 被逼 系啦。跟住我就唔系好舒服嘅，经过间铺头。 我就系嗰间铺头又系咁样样咯。但系好得意系呢间铺头其实都开咗一段时间噶，之前都唔系好见有佢喺度噶，即系嗰只公仔嗰个喺度噶。咁过咗一阵嘅时候，就咁啱嗰日我夜走，因为平时其实我都大概更夜，我得九点前我就会离开佢铺头噶啦，因为都通常同朋友结伴同行嘅。嗰日咁啱得我一个去，咁我其实顺便探下佢嘅啫，倾两句。咁一行嘅就突然间系。 唔使探啦， 运路行咯， 系咯， 系啦，运路行咯。 就另外咧就系、是、咁，我呢、這个呢、這个客咧，佢做药做佢做配药啫，但系佢有啲朋友系做护士噶嘛。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探病啊？佢即系我又唔会讲边间医院嘅。佢话嗰间医院咧系佢唔系佢系成人嘅病房，即系有分噶嘛，儿童病房乜嘢又咩科咩科噶嘛？ 会唔会可以透露下地域方位 啊？地域 系 地域好似 乜区乜区？ 你一讲地域实知啊，有几多间医院啊？嗰度 我帮咗大家噶啦， 系啦，跟住咧，佢话嗰间系内科诊所、内科病房嚟，应该系内系咪内科病房咧？咁咧嗰个你知每一个病房都会有个station 噶嘛，系嗰啲姑娘啊、医生就喺嗰度打报告啊，就成嗰啲就喺嗰度噶嘛。那个病房好奇怪，系会有兜糖喺度嘅， 系咁得意嘅。 但系嗰个系唔系儿童病房啊？但系佢有兜糖喺度嘅， 系咯。 咁佢个朋友咧就是、第一次入呢个病房度，可能佢唔知调过去啦，佢就见到有糖咪食咯，系嘛？一食就俾人闹，你食啲糖做咩啊？即系俾嗰啲 senior 啲嗰啲闹，你食啲糖做咩啊？唔系俾你食噶。我心谂使唔使咁恶啊？ 唔俾食咪算咯， 俾食咪唔食咯，系咪先？咁你又？但你知呢啲咁嘅职，呢啲咁嘅阶级观念好重噶嘛？你系细过佢，你俾佢柄咁冇声出噶嘛？系咪先？ 同埋佢哋有啲好兴，好似跟师傅咁嘅制度噶嘛？有少少。 佢叫大佬嘅， 系 啦，叫大佬。 好听啲要跟师傅啦。 咁啊，唔系佢哋叫最大嗰个做大佬嘅，系啦。如果系男人，叫佢大佬嘅，一系叫阿唔系大啲嗰啲叫大佬，跟住叫阿公。即系 senior 嘅叫大佬， 系再高啲。 即系如果再譬如嗰个护士长系男人咧，就叫阿公嘅，系好近啲黑社会咁嘅黐线。跟住咧，咁佢又觉得奇怪，又搞错啊，唔俾食，咁啊，梗系个心啊，梗系唔舒服噶啦。咁佢调过嚟，梗要开工噶啦。咁啊，试过咗夜晚啊。你知而家嗰啲门系自动门嚟噶嘛？唔系唔使人推噶嘛，除非个 lock 咗嘅啫。有时依家医院啲门咪全部都系自动嘅，费事你搵手咧掂得太多嘛，掂得太多有菌啊嘛。咁嗰晚夜晚过咗八点就唔想探病，系嘛？咁佢喺 station 做紧嘢嘅时候咧，只眼咩睄到？咦？点解开门嘅？开门又唔系，通常系嗰啲 職員行過咧，就嘟卡就開門啦。佢係自己開咗，跟住有幾個細路仔走嚟， 就成人病房。 成人病房唔係細路仔唔俾你探病啦。 唔係咯，八點後噶啦嘛， 八個都八點啦，都有兩三個細路仔走嚟嘅。跟住佢即刻唔出聲，繼續扮喺度寫緊個排版。即系嗰边个病人嗰啲要写咧，去厕所啊嗰啲，即系要写翻啲嘢噶嘛。咁啊，继续写个排版咧，佢好明显见嗰个细路几个细路仔行埋就系喺度攞嗰啲糖嘅。 啊！ 但咧，佢系隐隐约约觉得佢系细路仔嘅，佢唔系一个实体嚟嘅。哇！以后你嗌佢都唔敢食嗰兜糖。但系佢问亲嗰啲 senior 嗰啲系唔肯讲嘅，点解要摆到？诶、哎，冇理啦，总之你唔好食。 咁冇办法噶，你唔怪得 senior 唔肯讲啦。一嚟你仲 join 啦，万一佢讲完吓亲你，你唔做走咗，咁佢咪反？ 系啊，总之嗰只嗰度自动门咧系唔使人开嘅，系自己开嘅。系啊，同埋咧，喂，佢有时咧，佢有个常识讲得几好。佢话你哋咧成日打乞嗤咧，就搵只手揞住，唔系咁样打乞嗤啊。 嗯， 佢话其实非常错嘅方法嚟。佢话咧打乞嗤应该咁样。咁样啊，宁愿咁，你唔想即系你夹唔切，攞唔切纸巾咧，就咁样。因为佢话系惊你嘅手周围摸啊，你打乞嗤嘅时候摸翻落自己都出事啊。佢应该咁样， 系 搵咁样乞嗤咁咯，好过搵只手，冇千祈唔好用手去揞。 成手都系菌咯，咁你会揸扶手啊，会掂嘢食啊，咁你咪惹翻落去咯。 系啊，佢话呢个位置少撞到噶嘛， 冇错， 系咪？除非啦，你虾油嘅啫，唔系呢个位置好难撞到嘢噶嘛。 系， 好呢节就够钟啦。 冇错。 嗯，咁我哋 下次再见啦。 下次翻嚟再讲。